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今年27岁的陆军呢，是湖南长沙一家湘菜馆的厨师。巧克力、柠檬、草莓味的果酱，几根棉签，再加上一把水果刀，这些看来没有任何关联的东西，在他的手里面能够做出一幅幅色彩艳丽、形象生动的山水花鸟画，筷子手10分钟左右就能够完成一幅作品。细节的部分有时候还会用上小刀或者是棉签来进行修饰，真的是高手在民间系列啊。 九精英有话说。 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， 就是一个考验一个创业者、一个企业家的这种管理能力了哈。